嗯，法师，各位居士，慈悲，啊，阿弥陀佛。上一次讲课就到后面，我就有点在赶了，啊，因为讲了太久了，啊，还没讲到那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哈，所以后来讲一讲就开始赶，那一赶课的话，我那个头也就昏了，所以最后一句就讲了。讲错掉了，所以那我现在还是就是慢慢讲啊。以前华严寺佛学院开办的时候，96年开办，那我们讲这个师父讲瑜伽师地论，就有法师来华严寺上课，那他们就找师父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师父讲快一点，好，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顺文就好了，啊，就是这个文念一遍，然后把大意讲一讲就可以了，啊，希望师父在大概1年之内把瑜伽师地论讲完，好，那师父考虑了几天以后就拒绝了这件事情，因为讲法的时候。不只是顺文，就你要把道理好跟那个逻辑讲出来。那你学习了以后，别人听了才会懂。啊，只是顺文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呢，就不见得能够讲得清楚。不过现在也是正合我的想象，就是人数慢慢的接近这个。理想中的人数，这个讲课一定是这样子，刚开始人多，然后慢慢人会少，我们通常讲这个勇猛心是一发，好，那你要持续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要持续比较困难，如果你能持续下去的话，那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以后对我也有好处，我们都方便。那上一次讲到这个四种毗婆舍挪的第一项哈，能证思者，讲到这个净行所缘境界、善巧所缘境界跟净惑所缘境界。净惑所缘境界呢，分成世间道净惑所缘跟出世间道净惑所缘。那就有同学事后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在世间道净惑所缘呢？这个惑呢，就解释成过患，而不解释成烦恼。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世间道就是呢，在三界中离不开烦恼，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把烦恼全部断掉，净惑所缘。所以在烦恼中呢，没有办法断掉的话呢，就把烦恼的轻重呢，用过失来解释。也就是说，在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就是利用定，的力量，让你的心极静，把欲除去了，然后再把你的能够使你心动的因素一项一项除去，让你的心越来越极静，就叫净惑所缘。这就是把各种过失呢，给它去除了。那么出世间净惑所缘呢，那这个惑呢，就可以用烦恼来解释，就是用烦恼来解释了，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定要说惑就是烦恼的话呢，也可以。那么呢，在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这个净字呢，就不做断除的意思了。这个净字呢，就把它做压服的意思，也就是用定力把你的烦恼呢，给它压服了，让它不显现，但是种子没有断，那么如果是出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那么呢就是把这个惑呢的现行跟种子都断掉，叫做出世间道净惑所缘，那么也可以这样解释。哪一种解释你喜欢呢？都可以。 把这个经我所言这个问题呢解释了哈。那么正思则的话呢，就是能正思则尽所有性，也就是说呢，依照佛陀的教导呢，我们来思维来检责，也就是用周遍寻思，下面的两种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呢，在进行所缘上面，在善巧所缘上面，在进货所缘上面呢，依照佛教导的寻思的方法呢，来思维尽所有性，思维诸法一切性。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云何名为最极思则？什么是最极思则呢？未及于彼所缘境界，最极思则如所有性。最呢，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好，叫做最。极呢，就是究竟。好，所以最极呢，就是无上究竟。在所缘的境界上面呢，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呢，如所有性。哎，就是这是最究竟的了。也就是用什么呢？思维、筹量、观察诸法的实相。好，观察诸法的真如法性。这样子能够引发什么呢？引发如实智，所以名为最极思则。云何名为周遍寻思？前面的这个正思则尽所有性，跟这个呢最极思则如所有性呢，这两个是在所缘境上面，好，不同的观察。一个是从尽所有性来观察，一个从如所有性观察。那么上面两个呢，周遍寻思跟周遍视察呢，就是从这个呢能观的心上面呢来做分别。这个寻思跟视察呢，我们都已经解释过很多次，那我们现在再把它解释一次。云何名为周遍寻思？什么是周遍寻思呢？未及于彼所缘境界，由会俱行，有分别作意，取彼相状，周遍寻思。未及于彼所缘境界，啊，就是在呢尽所有性的尽行所缘、善巧所缘、尽货所缘的境界上面呢，或者是在如所有性的所缘境界上面呢，由会俱行，有分别作意，也就是这个能够去做毗婆舍挪的能寻思的心，它是有智慧的心所跟它同时活动的，叫做由会俱行。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叫做有分别作意。好，我们前面讲过，寻思心所是在会心所跟思心所的分位上面假立的。所以呢，寻思的时候呢，一定有会心所在活动，好，叫做由会俱行。有分别作意呢，就是简别呢，它不是修奢摩托的无分别影像作意，而是修毗婆舍挪的有分别影像作意。但是呢，你在修这个毗婆舍挪的时候呢，如果是修止观的话呢，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定做你的依止，就是有奢摩托来做它的依止，来做这个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个才叫修止观。那我们这边呢再讲一下，我们前面在讲寻思跟视察的时候呢，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说寻思它是比较粗的，啊，说它是什么呢？比较具物，啊，具我们就是说比较粗，啊，比较急忙的，物就是求取。那么说视察呢，就是不甚具物，不是那么的什么，那么急忙的求取，好，但是呢，这个寻思跟视察呢，他们都是叫做有分别作意，啊，他们都是在分别的。那么在心在做分别的时候呢，它就会在活动，它就在动。那这个动呢，就叫具物。那这个具物急忙是跟什么在比呢？是在跟奢摩托的什么无分别影像在比。你在修止的时候呢，它是无分别影像。就是你取一个相，你的心专注在这个相上面，不在相上面做分别，只是把你取的这个相 用念心锁让它在你的心上显现出来，而不做什么，不做各种寻思的分别，不做视察的分别。那么你这种专心在一境上面的这种念的心锁呢，就能够使你的心极静，啊，使你的什么心的定力增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越高的禅天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越极静，啊，这是无分别影像是修止。所以呢，在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的对比呢，无分别影像是极静，有分别影像就是具物。啊，这个所以具物是跟这个比。那么在具物分这个之中呢，又分成寻思跟视察。啊，那么寻思就是具物，视察就是不胜具物，这两个比起来又有什么轻重的不同，啊，粗细的不同。啊，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子。取彼相状，周遍寻思。取彼相状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所缘境，或者是境所有性呢，或者是如所有性的所缘境呢，我们呢就取它的相状，把这个所缘境的相貌取出来。好，那么这边是周遍寻思，周就是什么，是完备，是详细的意思，遍是广泛，是普及的意思。那么就是表示呢，在这个周遍寻思的时候呢，你要什么，要很广泛普遍的去寻思，你也要很完备很详细的去做这个寻思，啊，叫做周遍寻思。那么寻思呢，也就是在刚开始我们修毗婆舍罗的一个阶段，啊，他在推求分别上面就是比较粗浅的阶段。那么视察，啊，云何名为周遍视察，第四个呢，未及于彼所缘境界，审地推求周遍视察，他也要周遍，啊，也是完备详细广泛普遍，但是呢他是审地推求，就没有那么什么那么急忙了。他是什么，审就是非常详细的，地呢就是专心注意，就是在修毗婆舍罗的时候呢，从比较粗浅的寻思更进一步，啊，更进一步的详细注意的观察这个所缘境界，在上面呢做思维的工作，这个叫周遍寻思，周遍视察。那我们就把这个四种毗婆舍罗呢讲完了。好，那么回到这个论本呢，好，论本的原句呢就是市民极善思则决定至所行所知事。好，这辟训记的解释，由能极思则如所有性，能善思则尽所有性呢，就能成为真上缘，引发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无分别智。所以说它是决定至所行所知事。这个决定智呢，就是道理集成真实的法住智。好，它这个时候呢还不是根本智，它能引发根本智跟引发后得智，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它还是法住智，是因为这边讲的是道理集成真实。所以由修毗婆舍罗就能够引发什么无漏智，根本的无漏智。由此极善思则正验诸圣所说有道理义。也就是由这个三量唯一的极善思则呢，啊，能够正验，啊，正验就是检验证明呢诸圣者有道理义，所说的有道理义。啊，诸圣者呢，他是依照他在无漏境界上面所证得的真理，以佛安立的名言呢，以语言呢安立的道理，也就是真理的影像教。那么呢，我们现在在道理集成真实的时候呢，就是依止什么呢，智教量、限量、比量来做什么集善思则，来验证啊圣人的所说的真理，啊，用这三量来验证检验。如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举例说明什么是影像教的道理啊。如一切运皆是无常， 一切运就是舍受想行识啊，它都是什么？都是生灭无常有为法，哎，所以他说皆是无常，众缘所生，因为五蕴都是观待因缘而生起的，哎，没有因缘它不能生，因缘合合了，它就生显现出来了，这个法就显现出来，所以是众缘所生，是苦，因为五蕴的有为法呢，要观待因缘，啊，观待因缘生起后呢，不能安住，它自然要灭坏，相续不断，牵流不已。所以呢，以行苦故说它是苦，啊，一味苦相，因为行苦，因为什么牵流不断，牵流不断就是苦。空呢，是说有为法既然是一味苦相的话呢，所以知道在生灭法中呢没有主宰性。啊，我们前面讲过，没有主宰，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的真实法体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没有真实性就是空。那么无我，无我是什么呢？就是不能主宰，不能主宰呢，也没有真实性的话呢，因为观音待缘，它不能自在，不能自在，所以无我。所以无我讲的是不能自在，啊，空讲的是什么？没有真实性，啊，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无我，啊，意思是空的意思。所以呢，以道理集成说明了这个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的道理。心正直受安置成立。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正成道理的时候呢，也用过这三个名字：心正直受安置成立。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依什么三量来解释，因为凡夫呢不能证见诸法的真相啊，我们只能依着圣人的言教来学习，啊，所以呢，我们依照自教量、限量、比量的观察检验而得的法度智，这是正成道理。那么我们前面讲说，依照自照量而生的智慧呢，自教量生的智慧呢是直受；依限量而生的智慧是安置；依比量而生的智慧是成立。那么所得这个法度智呢，它必须是符合真理的才为正，啊，学习错了就不是正了，啊，那么就不行了。就不是法住智了。但是我们再看直受安置成立这三个名词，也就是三个阶段了，我们学习的三个阶段。直受，什么是直？直就是你能够什么掌握住，叫做直。受是什么？受是你能够接受。那我们刚刚解释直受是解释为自教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习自教量，也就是我们学习佛菩萨所讲的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直受，也就是你要能够掌握住这个法的意，要能掌握住这个法的意，然后呢，你要能够接受它。有的人他了解了，但他不接受。以前我师兄弟讲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有一个教授到美国加州去讲空的道理，然后一个礼拜他讲完了，大家都听得很欢喜，哇，讲得太好了。然后教授最后讲一句话说，我跟你们讲完了，但是我一句都不相信，就他不能接受这个道理。那么这是他的工作，因为他是教导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只是他的 job，但是他并不相信佛法讲的道理，那就是没有接受。虽然他能掌握这个法义，但他没有接受。好，那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你要认可他，所以呢，自教量你学习的时候呢，你要掌握这个法义的道理呢，你还要能够接受他。所以我们说要接受是什么？是尽信真上作义，你要能够相信他。这个也不是很简单的，你要能相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安置。安置我们刚刚讲就是限量，限量就是你要直接能够用你的什么，你的五根去观察到，直接的观察到，这叫限见真上作义。什么是安？安就是稳定的意思，置就是什么，放置，安放在那边，很稳定的放在那边。于是呢，你学习了以后，这个佛法的道理呢， 要能够你接受了以后要能够什么很稳定的放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地位在那个地方。那怎么做呢？刚刚讲一线见真上作义，你学习了佛讲的法以后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很长一段，我把它引来，后面会讲到这个地方四谛十六行啊，它就是呢你要去讲了诸行无常以后，你要去观察什么是无常，这个世间是不是无常，你要去限量的观察，用你的眼睛去观察，用你的鼻子去观察，用你的什么五识去观察，然后呢你同时具行的意思呢了解，然后再思维这件事情，这样子呢才会有分量放到你的心中，才会稳定。所以这是安置，最后呢才能成立，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最后成立。成是什么？成就。立是建立，成就建立，也就是他在你的心中以后呢他已经能够立论了，你把这个道理搞得融会贯通了。好，我们前面讲具自辩才者，你要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你把他道理搞清楚了，你才能够什么依佛的教导来安立这个理论在你的心中，这个叫做成立。所以呢我们心中的认可，对于佛法的法住智的认可是有这三个阶段：实受、安置、成立。也就依着自教量、限量、比量啊，来完成这个过程。是名由正成道理所建立所施设意。所以道理即成真实所说的诸智者有道理义呢，主要就是在说这个正成道理，由正成道理呢施设建立这个法住智。言建立者即成立之义名，一能立因成所立义。这边是说明什么叫做建立，也就是什么是成立。一切运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的道理呢，你要经过自教量、限量、比量来做什么集善施责，才能够建立法住智、成立法住智。要依止三量为能建立因，才能成立法住智的义。这个就是建立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执受、安置、成立。言施设者，为有语集喻次第编列名句文声故。那么施设怎么解释呢？为有语集喻，语呢就是语言文字，好，喻呢就是寻思喻。好，在三量的观察之中呢，要依止语言文字及寻思喻来做什么？来做施责。次第编列名句文声故。怎么施责呢？就是将名句文呢次第的编列，寻求其义。好，在内心里头呢就形成概念思想。好，表达出来了就是什么我们说的语言文字，这个就是施设。那么我引了色大圣论，好，这个句子在这边，我们把这句子讲一讲。你这个句子是今天准备的时候才想到要用的，所以把它写出来，就没有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相应自信意，所分别非余，自辗转相应，是谓相应意。非离彼能全，至于所全转，非全不同故，一切不可言。相应自信意。好，我们解释这一句。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你要表达一个法的自信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东西来表达它？是什么东西能够全表一个法的自信？啊，我们讲明嘛，是不是？明能全自信嘛？好，具全差别嘛？所以呢跟你这个自信的意义呢要能够相应的是什么呢？是明。好，所以明能够相应你的自信意。 那我们平常在分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在分别，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所分别是什么呢？它非语，它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什么？就是名。这个名就代表名具纹身的意思了。好，我们所分别的就是名，没有别的东西。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好，昨天中秋节晚上去烤肉，对吧？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的名字聚集起来，是不是？好，所以呢，他再解释清楚，到底这个名是什么呢？就是字，就是我们讲的名具纹身的什么纹呢？字辗转相应，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字呢辗转相应。辗转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呢，就形成一个名。然后呢，几个名呢又形成一个句，这个叫辗转。那我们的心呢，其实呢就是在什么这个字的连续上面做各种的分别，做它的相应的分别。哎，四位相应意，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心的分别的相应。哎，四位相应意，所以我们要分别的东西，我们想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不是那个法。我们想的完全就是什么文字，名句文身。所以你想的东西是真的吗？不是，只是你的心在什么，在各个字上面活动而已。它只是一句话而已，或者一个名而已。离开这个东西，没有东西，你的心不能分别的。这边讲的是第六识哈。七八反正你我们感觉不到，前五识不能分别，完全依照第六识。所以我们的心在分别的时候，完全只是在什么一个字上面，一个字上面什么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中国人玩都要学什么句逗啊，去你要标点符号，你要是一句话标点符号错了，意思就不对了，是不是？意思就是什么？你字辗转相应，你的名搞错了，你的意思就不对了，就不相应了。所以我们的心完全就是在什么名字上面活动。所以分别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只是语言文字而已。可是我们都认为那是真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那是真的？因为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能权的是什么？能权就是名句文。我们的心呢，我们的智慧呢，只能在这个能权的名句文上面呢来转，来活动。转就是活动的意思。在这个名句文上面转呢，就能够得到所权的意。也就是心在什么？心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面各种的什么分别，就能够得到所权的意。譬如说能权，我们看到一个车子在那边，我们说现在定义它叫车子，好，给了这个名叫车子。当你看到车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你马上你的心就在这边转了，在这个能权的车子这两个字上面转，所权的就代表一个车子的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讲车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对吧？我讲车子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好，那我再举个例子，我讲车子的时候，你的车子跟你的车子是不是同一部车子？不是吧？我们每个人想的车子都不一样，我们对它的意也不一样，大概知道它可以开车可以载人，可是他想的可能是小轿车，你想的可能是大卡车，对不对？那代表什么意思呢？非权，非权的意思，也就是什么？能权的文并不能真正的权表所权的意。如果说能权的文能够代表所权的意，我讲车子的时候，我们大家想的车子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意是什么？相称的，是相称合的。但事实上它不称合，对吧？如果说他们俩相称合的时候，我们现在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好，比如说拿这支笔出来好了。那现在一个外国人在那边，我拿这支笔出来，那外国人就应该说这是笔，因为相称合，对不对？ 可是呢，我拿出来那个老外绝对不说这是笔，他说 pen。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东西可以叫 pen， 也可以叫笔，所以它不称合。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名字的，名字是我们安立上去的，所以这个相应呢，是我们安立它，它才相应。你不去施设它，不去安立它，它就不相应，是不是这样子？同时，我们一开始安立了以后，我们要接受，大家都接受它，这个东西才能什么？相应，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绝会。啊，记得前面讲的吗？你要随顺假立，大家都要随顺这个假立，都接受它，才变成世间的什么？即成真实，共同接受的真实性，对不对？所以刚刚讲了，拿出来这个东西，我们的语言跟外国人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即成真实了。但在意义上面，这个东西能写，又变成即成真实，对吧？所以这是相应，所以说非权不同故。能权跟所权并不是什么相称合的，不同，能权的体性跟所权的体性是不相同的，他们俩相貌是不一样的。因为能权什么？能权只是名句文，只是字而已啊。所权是什么？所权是字表示的意，跟什么？你要安立这个名字时候的那个什么像，车子要有车子的相貌出来，你我们才会安立它叫一个名字叫车子，没有它就不会安立为车子。所以呢，能权所权非权是一个不同是这两个原因，能权所权并不是什么相称合的，而且呢，能权所权的体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切不可言。事实上呢，一切法都是没有名字的，名字都是我们什么安立上去的，假施设上去的，所以他们才相应。如果没有安立这个名，你就不能表示这个自信的意义，对不对？哎，今天这边有个花，他这边放了一盆花，这个花的自信意义，如果我们没有安立这个名，花的名的时候，现在放了这盆在这边，我不能跟你们讲这个叫什么，我只能说这边放了一个，对不对？没有了，现在不能讲了，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我说这边放了一盆花，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吧？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文章了。有了名嘛，花的名，我就开始做文章了。我就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拿花供佛吗？那有人说啊，因为可以长得美丽，怎么样？我说不是，拿花供佛，因为花是无常的意思。所以拿花供佛呢，就是提醒你说一切法无常，它是这个意思。老师说我们为什么要拿香供佛呢？说因为我们这个香很好啊，味道很好，我们拿来供佛，佛觉得这个太好了，我们拿最好的东西来供佛，很香。我说不是，那香供佛的意思就是我们臭，你不臭你为什么要抹香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臭嘛，那臭就是什么？我们脏嘛。所以呢，拿香供佛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很脏，我们有很多烦恼是有漏的，要把它清除掉。所以这是拿花供佛，拿香供佛的意思，而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个意思。所以要搞清楚，不要拿花供佛，供拿香供佛供了一阵子了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功德有没有？有，但是呢不究竟。所以呢，隐色大圣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各位说这个就是什么施设的意思。我们不施设就没有办法想，第六识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要用想心所来安立名言施设，然后呢你后面的思心所才能够什么思虑，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各种的分别。所以这个施设是很重要的。那无始以来我们就因为有语言跟欲，他讲了为有语及欲，有语言文字跟寻思欲，我们也就什么在生死中流转下去。那么佛菩萨慈悲呢，也就利用我们的语言跟寻思欲，他安立一套清净的名言，那我们经过学习佛法的名言以后，就可以什么脱离生死，所以这是一个方便。 这个就是施舍。好，那么这边呢就讲完第二项，道理即成真实。很快还有第三项第四项，讲完这个就全部讲完了。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云何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是四种真实里头的第三种真实，它分成两大科，一个是真问，一个是解释，两大科。那么云何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是什么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这是真问。为一切声闻独觉，若无漏智，若能引无漏智，若无漏厚德世间智所行境界，是名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这是第二科解释，什么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它又分成两科，解释分成两科，一个是略标，一个是广辩。先讲略标，略标也能分成两科，第一科是体，第二科是意。那么呢，这一科呢，刚刚这一段文呢，就是说体。为一切声闻独觉，若无漏智，若能引无漏智，若无漏厚德世间智所行境界，是名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这个体呢，就是说明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体性，也就是从什么，从能观智这一方面来说明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是什么。我们呢再依批寻记的文来解释，解释这一段文。为一切声闻独觉智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者，此中唯说声闻独觉有烦恼障尽智，略无菩萨。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前面这一段文，它是讲了一切声闻独觉的智慧，它没有讲到，没有提到菩萨的名字，所以它这边提出了问题，说此中唯说声闻独觉有烦恼障尽智，略无菩萨。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声闻，什么叫独觉。那这个解释是一般的通释，而不是特别的解释。声闻呢是佛在小乘法中的弟子，声是指佛的法语，叫做声，或佛弟子辗转传布的佛的法语。闻是什么呢？就是听闻了佛的法语而随法修行，叫做闻。那么声闻呢，它一定要具备要声闻种性，就是在阿赖耶识中呢有成为声闻道，声闻圣圣道的种子，无漏种子。它有了这种种性以后呢，然后它见佛闻法，依法修行，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它能够证悟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而断除了烦恼障的无漏智，这种叫做声闻。那第二种呢就叫独觉，这也是小乘法。当然最重要这一类修行人呢，他要具备独觉种性。他也是呢在过去佛出世的时候呢，曾经呢亲近尘世佛来学习佛法，但是呢他的个性呢是比较什么，乐于极静，他喜欢住在极静处。第二个特性呢是什么，他的慈悲心比较薄弱，他不喜欢说法来利益众生，但是呢他的根性是比声闻圣呢要什么，要利。所以呢声闻圣我们说叫做劣根种性，那么呢独觉圣就是中根种性。那么独觉性呢，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慢心特别重，我慢特别重，所以他希望呢他在正圣道的时候呢没有老师来教导他，他有这个愿望。第二个呢他没有敌人，他不喜欢跟别人接近，也不喜欢跟你做朋友，也希望你没有敌人。那么因为他的根性力在以前曾经曾试过佛，所以经过百劫闻法修行以后呢，他已经 准备好了，然后呢，在佛不出世的时候呢，他就自证菩提，断烦恼障，得到无漏智。好，这是一般独觉的解释。那独觉里又有分成各种不同的独觉。好，那你可以去参考《瑜伽师地论》里的独觉地啊，他讲得很清楚。那么一般来讲呢，独觉就是我刚刚解释的这个形象。此中为说声闻独觉有烦恼障尽智，略无菩萨。就是我们刚刚在论文中解释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只讲说一切声闻缘觉，只提到声闻缘觉这两种圣人的名称，略无菩萨，但是没有提到有菩萨的名字。那就提出一个疑问了，是不是只有声闻圣跟独觉圣可以成就烦恼障尽智，而菩萨没有这种智慧呢？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下面就回答，当知菩萨非不烦恼障尽，由下文说所知障尽兼涉此意，故此不说。那这里解释了菩萨也是有烦恼障尽智的，所以说当知菩萨非不烦恼障尽，菩萨的烦恼障也是尽除掉了，也是被灭除了。好，烦恼障我们就说烦恼它本身就是障碍，烦恼它能够障碍有情，使有情在分段生死的流转中不得解脱。所以烦恼障呢是染污为体性的，染污为体性的。净是说将染污的烦恼去除，所以说烦恼障净智的净就是把这个烦恼障要去除掉，使有情能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么要去除烦恼呢要靠智慧，所以要有净智，要有智慧。这种能净除污染的烦恼障的智慧呢，就是烦恼障净智，他能把烦恼障去除掉，这种智慧。菩萨的烦恼障也是被净除的，所以说一定也有烦恼障净智。但是如果有，为什么这边不说呢？就是由下文说，下面的呢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会说，所知障净兼涉此意，故此不说。因为所知障净除了，也就含摄的烦恼障也就被净除了，所以这边就不说了。由无所知障，烦恼障定无，若无烦恼障，所知障可有故。烦恼障是三圣共断的障碍，形象粗浅，它是由染污无明所引生的。所知障是大圣不共断的障碍，只有大圣断，二圣是不断所知障的。它的形象很深细，所知障的形象深细，它是由不染污无明所引生的。如果断除障碍的话呢，一定是先断粗的再断细的，所以如果你断除所知障，那烦恼障一定是被断除掉了，才能够断除所知障。所以说由无所知障烦恼障定无，如果你没有所知障了，代表你烦恼障一定先被断掉了，所以说烦恼障一定没有。但是如果你断除了粗浅的烦恼障的话，深细的所知障不一定被断掉。所以二圣他们呢断掉了粗浅的烦恼障，但是深细的所知障呢没有断，所以说若无烦恼障，所知障可有故。这解释了所知障尽，监测烦恼障尽的意思。当然呢这边我要再解释一下，上次呢同学问这个问题，刚刚也讲到了烦恼障是染污为体性，回答你的问题，什么叫杂染，什么叫染污。一般讲呢，染污呢就是不善跟有负无忌是染污。这边漏画一个第八式。我们都知道第七式叫做染污意，它跟什么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个烦恼相应。它虽然跟四个烦恼相应呢，但是因为第七式呢形象很什么很深细，所以它不显现，虽然有烦恼呢我们察觉不到，所以呢它叫做无忌。那虽然无忌呢它不是没有烦恼，所以呢叫做有负无忌。 但是呢，它是染污的，因为它跟烦恼相应。好，有烦恼相应就是染污。好，那什么叫杂染呢？我们讲到了第六识一的第七识为根而升起，升起第六识，它是分别一。那么前五识呢，它的三性是随着第六识的，因为它的分别是随第六识的，所以呢，主要就是这个第六识。但是第六识呢，它可以有什么不善的时候，就是它跟烦恼心所相应的时候，它是什么染污相应，对吧？刚刚讲第七识它也是染污相应，它有烦恼相应。注意相应两个字。那么第六识它可以是善的，什么时候呢？它可以跟善心所相应，它也可以是无记的。我们在做电脑，第六识还是在动，可是呢，电脑不是好也不是坏，它是无记的。那么在善跟无记的时候呢，第六识可以在这样子，但是你说你要说它染污吗？它跟善根无记说它染污吗？它没有烦恼相应呢，你不能说它是染污啊。它在善根无记的时候，但是你说它跟善根无记说不是染污吗？它又不是圣人，对不对？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佛法我们现在就得圣道了吗？在我们第六识，我们现在思维佛法，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圣人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第七识还在，它具行，第七识的染污意具行跟第六识同时在活动，所以你第六识虽然是善，可是它有具行，不是相应哦，这边是具行，他们俩同时活动，但是它不是它的相应，他们俩是什么平等地位的具行，所以它也被它受到了影响呢，是在有漏位的善。但是有漏位它善，它没有什么染污心所，没有烦恼心所相应，所以呢叫做杂染，夹杂染污，因为什么被它染污了，被第七识染污了。它虽然是善心所相应，第六识是善心所相应，但它被第七识染污了，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染污，因为它跟善心所相应，所以这个叫做杂染。好，这样子应该清楚吧。那我们讲，我们平常不讲三杂染三杂染吗？他讲，哎，那惑不是烦恼吗？那烦恼应该是染污啊，为什么叫它杂染？对不对？因为你要取名三杂染嘛。如果你今天只是把这个下面这两个不讲，业跟苦不讲，你只讲惑，那就是染污。OK， 但是你现在要安立三杂染这个什么名字的时候呢？如果三个都是染污，我们叫它三染污。但是你在业这个上面的时候，业是跟谁相应？跟第六识相应，造业最强就是第六识。那我们刚刚讲第六识有善的时候，你造善业的时候呢，它不跟染无心所相应，所以就变成杂染了，所以叫做业杂染，对不对？所以呢，福业，业分成三种，福业、非福业、不动业。福业就是善心所相应，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他没有烦恼，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杂染，因为第七识还在，他叫杂染。那么你的第六识在造业、造非福业的时候，他跟不善相应了，这个时候就是染污了。所以非福业的时候就是染污了。那么还有一个是不动业，就是你修禅定。修禅定成就了。那么你修禅定成就是在禅定当中的时候呢，你有善心的时候，它就是善，它不染污。你在禅定当中的时候呢，你出了个恶心，但是因为你的禅定，你的心什么很静，所以它不显现，所以也叫有复无记。所以有复无记有三种，第一种是什么？第七的染污意是有复无记，第二种是色界定的，第三种是无色界定。三种有复无记，所以业只能叫它业杂染了，你不能叫业染污，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三，有不动了，对不对？好，那苦的时候呢？苦是谁？苦就是阿赖耶识， 他是什么？果报主，他去承受这个苦果，他去承受什么？生死流转，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本身是无复无记性，你也不能说他是染污，他只能叫杂染。阿赖耶识只能叫杂染，不能说他染污，因为他是无复无记性，他不是不善性，也不是有复无记。所以呢，你要安立三杂染的时候呢，只有这个是什么？染污。那么染污是什么？杂染的一部分，因为杂染包含了什么？染污。所以叫做三杂染，这三个都叫它杂染，可以，你不可以叫它三染污，因为这边中间有可以业里头有什么？业杂染里头有不染污的部分。那苦的时候呢，它也是不染污，它是无复无记。好，所以呢，杂染跟染污是不一样的。好，这样清楚了吧？有清楚吗？还是更昏呢？ 它的相应现行跟具有现行，在第八识的时候，是不是同时都有？ 第八识它的相应现行的就是五片行心所。OK， 嗯，对吧？但是第八识呢，也受到第七识的影响，对吧？所以它也是杂染，它无复无记，但是它还是杂染。所以呢，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全部都是杂染。了解吧，没关系，再想想，嘿，再想想，它种子不现行的时候，它第八识在现行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果报识，果报主。它虽然含有一切种子，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种子没有现行，很隐微在里头，不能显现它的性别是什么，所以种子都是无记，都是无复无记性，因为它没有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以后，你才能显现它的善恶跟无记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现行法能够说它善恶无记，它种子不能叫啊？ 没有现行 前世 吗？现行 不是，没有现行之后是种子，现行以后就是心识。OK， 它现行以后就是心识。那第八识你要叫它心也可以，你要叫它识也可以。那识的话就有一般有杂染的意思。好，无垢识呢，那个识是特别的。我们把它拿掉，一般讲是转世成智嘛，那是就有杂染的意思。好，那智慧呢就有清净的意思，这样子。好 ，OK。今此篇说烦恼障尽，是故为说声闻独觉。篇就是侧重的意思啊。在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强调的是在说明烦恼障尽智及它的所行真实的境界。那么呢，声闻独觉呢，它只断除了什么烦恼障，没有断所知障。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偏重说烦恼障尽智的时候呢，因为声闻独觉只断了烦恼障，所以我们就拿他们两个来做代表。那么菩萨呢，也断了烦恼障，也断了所知障，所以他有这两种境智都有呢。所以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呢，就把菩萨省略了，就只提声闻，所以说一切声闻独觉就这个意思。那么智有三种，为无漏智、能引无漏智及无漏后得智。烦恼障尽智呢有三种啊，列举三种无漏智，那就是呢能引无漏智及无漏后得智，是无漏智、能引无漏智、无漏后得智。那么真正说起来的话呢，第一种的无漏智呢，才是真正的什么烦恼障尽智的第一种，才是无漏智，是三圣修行所得离烦恼而没有杂染的清净智。但是无漏智呢，它是无分别的智慧，无漏智的作用呢是什么呢？断惑证真，这是无漏智的作用。能引无漏智是能引生无漏智的因，我们刚刚讲无漏智是果，能引无漏智，它能引生无漏智，这是它可以得名的由来。而无漏智是果，无漏智是能引无漏智的果。 但是我这边讲因果的意思呢，这个能隐无漏智是因，无漏智是果呢，是讲以真上缘来讲的，而不是以清因缘来讲的。就是能隐无漏智，你学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学习的法住智，它能够隐身无漏智，它是无漏智的真上缘，所以说它是因。但是无漏智的清因缘是什么？是你本有的无漏的烦恼障尽智的种子，是本有的无漏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中储存的。所以能隐无漏智呢，虽然是在有漏位，好有分别，但是它是逆于什么生死流转的。它虽然在有漏位，但它是逆于生死流转的。它能隐身无分别的无漏智，所以也算入什么烦恼障尽智里头。虽然它有漏，但是还是算是烦恼障尽智。那我们一般广泛的说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啊，出闻法发心学习佛法，想要解脱生死，从这一开始，经过闻思修啊的智慧，那么到了銮顶忍识四加行位呢，这都算叫做能隐无漏智。好，这都算能隐无漏智，就是还没有得到无漏智这之前，好，这些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些事情呢，都叫做能隐无漏智，这是广泛的说。但是如果要略的说呢，那么就是以什么能够证得无漏智前面的銮顶忍识四种加行位为能隐无漏智。好，所以你看经论里头它有两种讲法，有的时候呢就讲的比较广泛，好，有的时候就讲的比较要略，就强调在銮顶忍识。那我们把这个銮顶忍识四加行呢以譬喻呢来显示一下。好，我们看这个讲义三的第二项，欲显能隐无漏智四加行，这个是从一切师地论第29卷引来的文。这个文呢就是通大小圣用。好，那么大圣呢讲到銮顶忍识啊，唯识观的修法的时候呢，他也另外一段文啊，本来我要引那一段文，但是呢现在把它暂时省略掉，以后讲到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还会再引用那一段文。好，那段文讲的就更清楚啊，对于唯识观的修法讲得更清楚。好，那这一段文的他的讲法，对于南京忍识呢他的讲法呢就是比较一般。好，即由如是诸根诸力渐修渐习，渐多修习为因缘故，便能发起下中上品顺抉择分四种善根。即由如是诸根诸力，这个诸根呢就是指的什么信尽念定慧啊，五种善根。什么是信根呢？信根就是以我们在什么以三圣三摩地为依止啊，讲到它是根的时候呢，就是你已经什么在修慧里头，它已经有什么有定为依止了啊，有定为依止了。学习真上心学、真上慧学等，经由修习而对佛法升起了圣解。经过学习佛法，听闻佛法，闻思修的这个学习以后呢，他对佛法升起了圣解，而起净信，而起了净信。这种净信呢，可以增上净念定慧这四根。好，由信可以增上下面的四根。好，根出世的什么圣道法，所以它称为根。好，以它为根，可以使上下这个净根、念根，哎，还有定根、慧根，还有出世法呢。长起来，所以呢叫做根。所以一开始是以净性为根。那第二个净呢，就是呢精进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正勤啊。四正勤是什么呢？第一个，于诸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故。啊，没有生的恶法，你不要让它生起来。第二个，于诸已生恶不善法，令其断故。你已经做的不好的习惯、恶的心所，你把它断除掉，不要让它继续下去，把它断除掉。第三个，于其未生一切善法，令其生故。啊，没有生起来的善法，好，你要让它生起来，你要去学习、去修行，让它生起来。于其已生一切善法，令其安住，令不忘失。啊，你已经学习过的佛法，你已经得到的功德，你不要把它什么失去了，你要让它安住在你的心中。 也就是你做过的善法你要继续的做啊，不要说哎，我做过了，我现在呢就不需要它了，就不再做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呢，他会讲到一种叫做普特伽罗啊的一个密意在里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不知道布施的时候，我就去跟你讲布施的法，让你去学习布施，然后我就带领你去做布施的事情，让你得到布施的功德。可是你经过一段学习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哦，佛法就是在做布施嘛，然后呢你就认为布施就是佛法，你就只是在做布施这个功德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在你前面呵斥布施的功德，呵斥这件事情，然后呢要引导你去学习什么，学习戒律，要你去持戒，所以我就要呵斥你了。好，所以呵斥并不是坏事。OK， 我们通常就讲，哎呀，他又讲我，啊，呵斥你，不是，呵斥不是坏事，呵斥是在帮助你，让你不要拘泥于布施的功德，告诉你你应该更进步了，要去学习持戒。好，那你持戒啊，戒律清净了，你说啊，戒律清净就是什么佛法了？不，这个时候要呵斥戒律了，所以就讲，你就是这个根本不懂戒嘛。你就是死持戒而已，对不对？就呵斥你，这个时候就要引导你去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了。所以它是有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佛法它一步一步的安利，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去做这些功德。那它有它的方便，所以你要了解它的方便，不要说别人在讲的时候，你就说啊，怎么他又讲我又不对了，我就什么啊，很 depressed 或怎么样啊，不要这样子。你已经有的功德，我虽然呵斥布施，不是叫你不做，是你不要拘泥他，而要什么更向上一步去持戒啊。你如果说我一直跟你讲持戒，你说好，那就不做布施了，我就持戒就好了，这又不对了啊，这个又错掉了。就是说你已经有的功德你要保持住，要铭记不忘，令不忘失，让它安住，然后你要再得到新的功德，这个叫做净。那么性根、净根、念根，念就是正念。什么是正念呢？就是四念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的心呢，常常安住在这四个地方呢，心就能够清净。所以呢，它就是正念，它能增上什么定慧跟出世的善法，所以称为念根。刚刚这个净根呢，能够增上什么念定慧跟出世的善法。第四个呢，定根，定呢就是禅定啊，即色界的四净律，由定为依止，能够增上慧及出世间法，所以称它为定根。我们一般讲定能发慧，定能发慧啊，那很多人就解释成说，你成就了禅定以后呢，就会有智慧发出来啊。那这个讲法呢，是有一点是有一个疑问在那边的，我们修止观，由止观最后引发无漏的智慧，所以要有止也有观。止这一方面是有定，所以说呢，由定发慧没有错，是什么呢？定能够引发无漏的智慧，但是它还需要有观的什么力量同时进行，不是只有定就可以发慧。定它是发慧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所以呢，还是要学习什么观慧，学习毗婆舍挪。所以佛法要学习啊，你才能够观，这个时候才能引发智慧。所以定能发慧，它真正的意思是说它是能引发无漏慧的一部分。但是呢，你把它引，经常我们会把它搞错，就是认为说定就是智慧了，把定中的境界就认为是什么圣智了，这就出错了。大毗婆沙论里头讲了一个故事，在佛寺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呢喜欢住在极静处，不喜欢听佛讲法，所以呢他有一个名字叫做无闻比丘，不听闻佛法，喜欢极静。那呢他就经常在极静处呢修习禅定，然后呢他就得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他以为呢他自己得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以为他是阿罗汉，但是他只是四禅而已。 那么呢，他临终的时候呢，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呢，钟英生就现前了，啊，叫往生四禅天的钟英生就现前了。钟英生一现前，他就做思维了，说：“哦，我被骗了。为什么被骗了？因为如果是阿罗汉的话，最后一念舍报以后，后面就没有了，就进无欲涅槃了，不应该有钟英生现前。”现在四禅天的这个钟英生现前，代表他不是阿罗汉，但是他误会了，他以为佛说的法是什么？是假的，是邪知见，所以他说他就开始谤法，他说我被什么被佛骗了，啊，虚贪骗我。他当他说了这个话以后，就谤法，谤法了以后呢，他的四禅天的钟英生就死掉了，四禅天的钟英生就死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无间地狱的钟英生就显现了，因为谤法的什么力量太大了，他又是在四禅天的钟英生谤法，你想想看那力量有多大，所以呢，马上堕入无间地狱，啊，堕入无间地狱。然后呢，诸比丘呢都知道他有四禅的功力，然后大家跟佛说，啊，就请问佛说，无闻比丘现在在哪里？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四禅天，佛说，他到无间地狱去了。那么大家都很讶异，说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有四禅的功德，怎么会到无间地狱去？那佛就讲了刚刚这件事情，啊，因为谤法的缘故，所以呢，到了无间地狱去。所以各位呢，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学习佛法，不要谤法。碰到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不要去谤。那第二个，不要把功德搞错。以为你那个就是什么，你的禅定的功德就是圣道，啊，因为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同谤法，这也是谤法。OK， 增上慢，最轻一点，啊，增上慢，啊，没有犯到根本，但是是增上慢，哎，这样子也不是好事。所以呢，学习佛法把道理搞清楚，学习禅定把禅定的道理搞清楚。然后照着操作呢，你得到这个果是一定会得到的，但是呢，不要误认消息，不要做增上慢的事情。我们讲到定根呢，就提一下这件事情。那么下面讲慧根，慧呢就是什么？四圣地中的什么？相应所有政治，由慧增上能引发生出了出世间法。得正现观，所以称为慧根。所以你有定了以后，要在定依止这个定而修毗婆舍挪的智慧，然后才能得正现观，啊，要修止观才能得正现观，这个叫做诸根。那什么叫诸力呢？就是你五根的力量经过你重复不断的修习，而五根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它的力量达到可以摧伏烦恼势力的时候呢，称为武力。啊，这边讲摧伏烦恼势力呢，不是断掉烦恼，而是呢扶住烦恼的意思，把烦恼能够扶住了，啊，叫做武力。渐修渐习，渐多修习为因缘故。渐修，这个修就是修改而使它更完美，啊，习呢是练习，啊，多的练习呢使它更熟练，渐修渐习使它更完美更熟练。渐呢是慢慢的变化，啊，不是一下就变化，它是慢慢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的信进念定慧的五根呢，我们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断的修习，它慢慢慢慢呢，它的力量就增强了，慢慢慢慢它就更完美了，慢慢慢慢呢它更熟练了，啊，由这个为因缘，便能发起下中上品顺抉择分四种善根。这时候呢，就能够引发，啊，四加行的暖顶忍识的四种善根。下中上品是说明呢，四种善根对于所摄受的平等智的认可的程度，可以分成下品、中品、上品这三种。所以下中上品顺抉择分四种善根。顺抉择分，抉择，什么叫抉择？抉择就是见到位的无漏智， 叫抉择，责法，你应该也听过，责法就是抉择的意思。决是决断，决断它能够断掉疑，能够断疑。责是检责，检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检别非正见，选择正见。这个叫抉择。见到位的无漏智呢，它能够把什么？把疑的烦恼给断掉了，而且它能够得到正见，因为它什么？他正见到真如了，所以呢称为抉择。顺抉择呢，顺是随顺，顺抉择分呢，分是因的意思。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呢，在殊胜的禅定当中呢，利用 四种毗婆舍挪的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观察诸法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能够引发无漏的智慧。那么它是能随顺的升起抉择，所以叫做顺抉择。它本身不是抉择，无漏智才是抉择，它是随顺升起抉择。但是呢，它是升起抉择的因，所以又称为分，这样子呢称为四种善根的顺抉择分。何等为四？一暖，二顶，三顺地忍，四是第一法。这就是列出了四种善根的名字。第一个是暖，第二个是顶，第三个是顺地忍，有的地方又称为地顺忍，都可以。第四个是是第一法，列出这个名字。然后下面举例了，举那个例子来说明四种善根。譬如有人欲与其火作火所作，这譬如说有的人呢想要利用火来做一些呢火可以做的事情，来烧啊，来煮，这个时候要用火。为求火故，下安干木，上施钻碎，精勤策力，勇猛钻求，所以他就要来钻木取火了。利用火来做事呢，必须要先得到火，所以他为了得到这个火呢，下安干木，在下面呢先把干燥的木头放置在下方安置好，上施钻碎，然后挖一个洞呢，把那个碎是火石啊，能够引火的石头，把那个火石放到那个洞里头呢，可以帮助取火。然后呢在干木上面放了火石以后呢，把这个木头放到那个洞里头来钻，钻木呢来取火。那你要怎么做呢？要精勤策力，勇猛钻求。精勤策力，精就是专一的意思，勤就是不怠惰，你要专一的做还不能怠惰。策是什么呢？就是加一把劲，鞭策一下，加一把劲。力是勉励， 累了继续做，鼓励自己继续做，也就是专心不懈的意思，叫做精勤策力。 勇猛专求，勇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克服不停止，这才叫勇猛。我们修行碰到一点困难就停下来，这个就不勇猛了。所以呢碰到困难想办法克服，而不是躲避，而不是躲避。那么这样子来钻木取火。比喻如是精勤策力，勇猛钻石于夏木上最初生暖。比求火者呢专精不懈，努力的钻求钻木来求火。第一阶段显示出来的现象呢，就是你下面被钻的木头呢生出了暖，就是什么温度，这个木头的温度渐渐升高了，木头由冷变成什么温暖了。次暖增长，热气上冲，你继续钻取，这温度就越来越高，就有热气向上升了，这个是第二阶段，暖增长了，热气往上冲，次倍增盛，其烟遂发。这时候你还不停止，更努力的继续的钻取，木头的温度又增加了，这个时候呢就有烟冒出来了，这是第三阶段。次无焰火忽然流出，这个是第四阶段，你继续再努力，这个时候温度够高了，便有无焰火出现。焰就是火上的红光大火上面有那个红光叫做焰。这个时候呢你钻的时候呢，虽然有火出现了，但是火势不盛，所以没有焰出现，所以称为无焰火。 本来没有火的，但是现在因缘和合有火了，所以是忽然流出。啊，因缘和合的，忽然这个火就出来，无焰火就出来了。火出无间，发生猛焰。啊，无焰火出现的下一刹那就有大火发生。中间没有间隔，所以说无间。就无焰火一出来，下一刹那大火就要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钻木取火成功了。好，这个发出猛焰呢，就是比喻什么？比喻剑到位了。猛焰生矣，便能造作火之所作。火生起来以后呢，就能够利用这个火呢去做种种的事情。这个就是比喻什么？见到以后的厚德智，哎，不漏厚德智。如钻火人精勤策力，勇猛专求，五根五力，渐修渐习，渐多修习，当知一耳。这是合法。好，将钻木取火的譬喻跟修行四种善根配合起来说明。好，钻火者精勤策力，勇猛专求，这是比喻五根五力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的修习，增强我们的信静念定慧的力量。好，这个就是呢修慧的正式的修习止观。好，一次一次的修习，好，要不停的一遍又一遍的做，要耐得住烦。好，我们就通常就是不耐烦，做一次两次就觉得够了。好，学习佛法看个一两遍就够了，不够的你要什么？你要增强你的力量，要重复的做，增强你的力量，要能直受，要安置，最后才能成立，对不对？所以要一遍一遍的做。如夏木上出所生暖，其暖善根当之一耳。钻木取火的时候呢，木头的温度慢慢升高了，暖相就出现了。好，就是比喻四加行的第一项暖善根。好，当暖善根出现的时候呢，就表示你成就了下品人可的智慧。你的法住智呢，就已经有了下品的智慧了。烧诸烦恼，不漏法火生前相故。烧诸烦恼的烧呢，能烧的就是无漏法火。钻木取火的火呢，是比喻无漏的智慧。好，所以称为无漏法火。所烧的呢，是诸烦恼。无漏智能够断烦恼，所以说呢烧诸烦恼。那么钻木取火呢，一开始先有暖相好才能得火，所以暖是火升起的前相。如暖增长，热气上冲，其顶善根当之一耳。这时候温度增高，有热气上升了，比喻四加行位的顶善根。比喻顶善根，顶呢就是譬喻呢我们人爬山了，爬到了山顶。你到了山顶以后呢，你四面看都可以看到四面的风光都很清楚。好，这个叫做顶。那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呢修到了顶位。你止观的智慧呢已经到达了像爬到山顶一样。你观察四圣地的道理呢都能够观察得很清楚很分明的观察了。这个时候呢叫做顶。也就是成就了中品的智慧，中品人可的智慧。如次烟发，其顺地人当之一耳。这就是如同钻木取火的第三个阶段，你温度这时候再继续的钻，温度再升高，有烟出来了，就比喻四加行中的顺地人位。好，地就是什么？四圣地，忍是人可，对四圣地的理人可而不可动摇了，是地人。那只有圣人的什么智慧才能够真正的什么不动摇，我们的智慧还是会动摇的，但是在这一位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入圣位，所以他只能称为顺地人，而不能称为地人。但是他已经就要做什么上品的人可的智慧了，他已经是上品的智慧了。如无焰火忽然流出，是第一法当之一耳。这无焰火忽然流出，比喻是第一法。这个是第一法的是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凡夫世间呢。第一法就是在凡夫世间里头呢，对于四圣地的道理到了最高人可的智慧，所以叫做第一法。啊，上面只是下中上品，到了这边你的智慧已经到了最高人可智慧，对于四圣地的理，啊，在凡夫世间是最高了，所以称为第一法。那么下面一刹那无间就要进入什么见到位，所以这个是在世间的什么 最后一念心，凡夫心，叫做是第一法。如火无间，八生猛焰，是第一法所摄五根五力，无间所生出世无漏圣法，当知一耳。这个合法从无焰火呢，无间生出了猛焰，就比喻从是第一法无间进入了无漏位，见到位了。好，无漏智呢也就升起来了。那么呢就引用了这一段文呢，好，我们来说明能引无漏智的四家行为，引发真正的无漏智。好，如果要强调，就是在信心念定慧的五根上要努力的修习。好，要渐修，基本就经常会读到他，你渐修渐习渐多修习。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熏呐、啊，啊，你每休息一次就是熏一次，你阿赖耶识里头你圣道的力量就增强一分。所以渐修渐习就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的熏习，使你的力量增强。但虽然慢呢，但它不懈怠，啊，要精勤策力。啊，说慢慢修，啊，慢慢修，所以我就不急了，就慢慢来。不是，你要精勤策力，中间不要去停止。哎，碰到困难你要勇猛克服，哎，这样才能成功。这是合法，就是把这个能引无漏智，哎，把它讲完了。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成就声闻独觉，要有这样的种性。那我又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是不是说所有的众生皆具备如来种性呢？ 是的，照如来藏的讲法的话呢，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但是呢，如来藏呢就是理性佛性，就是真如理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真如理性在，因为什么？众生就是法嘛，法的和合嘛，对不对？那这众生是虚幻法的和合嘛？那虚幻法离不离真如？我们前面讲七真如不离真如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有虚幻法，它一定有它的真相嘛。虚幻法的真相就是真如嘛，是吧？所以一切众生是不是都有真如嘞？有吧？都有理性嘛。但是呢，你有理性并不代表理性不能生出佛来啊，要证入理性才能生出佛来，要有智慧证入，是吧？所以是有这个理性，但是你能不能证？那这个证就是行性佛性，那种子就是行性佛性。还有呢，学习佛法就是行性佛性。那有的人有这个种子，有的人没有那个种子。啊，没有种子，这是什么？一禅体。好，那有种子就分了，有定性声闻，就是他只有声闻种子，定性独觉，他只有独觉圣的种子，他没有菩萨圣。有不定性，他又有声闻独觉，又有菩萨的，或者有声闻有菩萨，有独觉有菩萨。或者是他有声闻跟独觉，没有菩萨，不定性。那不定性的，如果说不是声闻独觉这两种种性，他只要有菩萨种性的，不定性的，他如果回小向大的话，必成佛道。我最近刚好在研究这个问题，这种是必成佛道，就是不定性的，如果能够回小向大，他不回小向大就没希望。好，所以为什么给了他说法讲大乘法，就是这种不定性声。不定性的声闻独觉，因为他有菩萨种性，所以你要怎么劝他，一直跟他讲讲法华经，让他什么回小向大。所以讲法华经是针对这种种性的。那他本来就只有菩萨种性的，这种是非成佛道不可，那这种就直接跟他讲大乘法，是这样子。这个是一种解释，就是唯识宗的解释。但是呢，别的宗就不是这样解释，别的宗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解释，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呢都能成佛，就有这种。那中国的佛教呢，啊，不是属于唯识宗的话，传统的呢大部分都是第二种讲法，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这种讲法。所以道成法师才是说，啊，一忏体也有佛性，对不对？但是唯识宗讲一忏体也有佛性，就是第一种讲法，一忏体也不离真如，叫一忏体皆有佛性，这是唯识宗的讲法。 那道三法是他们的讲法，依照涅槃经讲法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都有成佛的种性在里头，他是这样讲。那到底怎么样？你成佛就知道了，你好好修行成佛就知道了。但是唯识里头讲一圣法，是说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他已经把法讲到的这个程度，讲到这么清楚了，再也没有隐藏的秘义了。该怎么修？怎么修才究竟？各种的方法他都讲了，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种性，你来学都能够得到你种性相应的果。你是声闻的人，学唯识，你得声闻果。你是独觉种性，你学唯识得独觉果。你菩萨种性学唯识得什么佛的果。那一禅体怎么办？没有关系，一禅体学了什么唯识以后得人天果。所以为什么，所以唯识就讲说，他解释为什么佛的慈悲是无尽的，因为一禅体永远不能成佛，对不对？也不能成就什么无余涅槃。所以呢，佛要无尽的在世间跟他讲法，让他在人天道里头继续的在人天道流转，不要下到三恶道去。所以佛的慈悲无尽，永远不入涅槃，就是这样子。这是其中的一个讲法。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哎，请讲。 我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刚才师父讲那个杂染跟染污这个部分哈，那这样是不是说在假如我们在第六意识所行的有漏散，我们不能说它是染污，但是可以说它是杂染。 是 是 ，OK 好。第三个问题是上周讲的那个限量、比量、圣言量，那个限量部分哈，师父有特别提到说，它必须是相分的自种子所生哈，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师父再做一点解释？谢谢。 OK， 这个地方是比较细了哈，比较深的地方。你们有带到前面的讲义吗？讲义一有没有？讲义一的第一个图哈，图一。就是你看图一这边哈，希望分别心一念升起来的时候呢，它有见分识跟相分识。那见分识跟相分识呢，它出现的时候呢，它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见分有见分自己的种子升起见分识。好，这边讲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里头，它见分有见分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升起了见分识。相分有相分自己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升起了相分识。所以呢，见分相分同时升起，但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种子生出来的，这是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是阿赖耶识里头的见分种子升起来到这边来，然后呢，因为相分是依见分而生的，所以呢，见分识的力量强，所以呢，他自己变现一个相分，所以见相二分都是只有一个种子，叫见分种子变现出来的。这是第二种状况。两种状况不一样。第一种状况是有两个不同的种子，见分有见分种子，相分有相分种子。第二种状况是只有一个见分种子，但是这个见分种子它的力量强，它就自己变现出一个相分来，来圆这个相分做分别。那么第一种状况是什么时候产生呢？就是我们限量看东西的时候，我们限量五根接触境界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它是由两个不同的种子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前五识嘛，对不对？还有跟前五识俱行的第六识嘛，就是率尔那一刹那，是不是？所以率尔那一刹那的时候是有两个种子的。第二种状况是什么？第一种状况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就是禅定。你在禅定里头的时候呢，你出现的时候见分相分是两个不同的种子，因为禅定是限量。 所以在限量的时候，它是千千二分都是自种子生。好，那什么时候是第二种状况？就是由见分种子变现出见分跟相分来。这个就是在什么第六世在名句文上面做分别的时候。他在做这个分别的时候呢，他在熏回去，他只有一个种子名句文在他上面，他是名句文是他变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你在思维的时候，像我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个书，对不对？但是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在思想，我这时候思想呢里头的这个相分呢，就是由我的这个什么能分别的这个见分变出来的。它不是相分有另外一个种子，完全是我在这边变，我在思想在变出来。OK， 不像说我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现在看到它的时候，我没有在分别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本质分，第八世变出来的本质分，然后依照这个本质分，我的前五世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产生一个前五世的见分，跟一个依着这本质分变现出来的相分。这个时候两个都是有种子的，见分相分都是有种子的。可是我现在跟各位讲话的时候，我没有那个东西，只是在我的心里头把过去记起来的名句文变现出来，讲一个道理出来。这个时候完全是依据我的分别心的见分来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种子，见分种子，它同时变出见相二分出来。所以比量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第二种状况，因为都是什么？你在分析嘛，啊，你的概念嘛，你在这边分析，那么这个都是一颗种子，见分种子变现出相分来，所以它有这两种不同的状况出现。那限量的时候呢，就是刚刚讲，它一定要依照什么第八世变现出来的本质分来做它的依据，变出一个相分来，那这个时候它是有种子的。除了第八世本质分有种子生出来以外，你的眼视看到它的时候，你眼视本身也是有见相两个种子变出来的，是这样子，有点复杂哈，有点复杂，就是在这个时候，哎，七界第八世变现出来的这个七界啊，变现出来根生，然后呢，我们根生这个眼根呢，接触到这个色尘这个器界，然后以这个它就变了，演示出来的时候呢，它根尘相应的时候呢，演示出来三合合的时候呢，演示的就变出一个见分，变出一个相分，它依照这个色尘的相分变出来的。所以演示本身它产生一个相一个见，但是这个东西是依照什么第八世的这个叫本质，书所缘缘，这是本质分，依照这个本质出现这个第六演示所变出来的相分。那这个时候这个相分是有种子的，有自己种子的，所以这个是限量。好，那下一刹那意识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意识本来跟它同源的时候，意识也依照它也变出来，自己意识跟着演示活动它也变出来，这个时候意识的这个限量也是有什么有种子的。可是下一刹那你开始分别了，衰而寻求，你一寻求完了，这个状态就不是了，就开始是什么？是你这个心里头的意识它在变了，那个见分在变了，你用名句文在分别了吗？在寻求了吗？寻求就到名句文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说，哦，这是山，这是山，不是这个山了，不是这个东西了，是什么？这是山，三个字了。那这个时候那个相分是三个字，这是山，那这个是什么？是你心里想这是三，那这个这是三，这三个字是你的见分变出来的相分。 OK， 清楚吗？ 清所缘缘是眼识在变出来的， 对， 所以清所缘缘它是种子生的吗？ 对，就是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它是种子生的，限量的时候它是种子生的。OK， 但是呢，如果你去寻求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了。 所以清所缘缘跟疏所缘缘，都是种子变的，只是你如果有意识去分别的时候，那个疏所缘缘又变成 不是不是你讲那个，在你现在只是演示的时候，就是五根限量的时候，它的亲所缘缘、宿所缘缘各有种子。OK， 宿所缘缘种子是第八世里头变现出来的，亲所缘缘的种子是演示变现出来的。当然，它也是在第八世里头出藏的种子，但是呢，它是属于演示的种子里的见分种子跟相分种子，它是从演示的相分种子变出来亲所缘缘。而第八世变现出来的这个器界是宿所缘缘。OK， 那这个亲所缘缘生出来之后，除了依照它的种子以外，还要依照它要先变出来，它才能同时变出来。就宿所缘缘要变出来，亲所缘缘才能同时变出来。如果没有那个山，你的演示是看不到那座山的，是变不出来的。所以那个变出来了，本质分山变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演示的种子相分种子它也变出来，那座山你才看见。那你一转头，那山没看见，演示看到别的地方就不变了，不代表你没那个种子，因缘不具足。那你一转过来看到那个山，它就变现出来了，因缘具足了，它就变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是种子变的，因为是限量。那这个时候你开始想了，这是山，你一想，虽然你眼视还是限量，你眼睛还看到，但是你意识已经不是限量了，意识已经开始想了。那这个时候意识的相分是见分变出来的，就不是他自己种子变出来了，而是他变出来的，是这样子。这样清楚哈。好，还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